棵树，一座房子，一条路，一座山，一条河，一只小船，一个我，一颗心，一把火，一个木瓜，一个你，划着船过了河，你在水边看着我。一年前你走过我家屋前的那条路，我悄悄看着你，你也偷偷地望着我，绕过山，趟过河，三天五天地装路过，你心里早有我，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。南山烟花开满坡，你东藏来我西躲，你要抓紧我的手，我们一起趟过河，你又摘来红鲜果，一颗一颗送给我，日出日落都快乐，一百年也要陪着我。 嗯。